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副苦薯片，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叫上他喇叭，手里把小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 6868-5858。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国产影片《解忧杂货店》改编自推理小说家东野圭吾的同名小说，由韩杰执导，王俊凯、迪丽热巴、董子健领衔主演。影片在2018年2月2日在中国上映，最终收获了2.23亿的票房成绩。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部国产影片《解忧杂货店》的故事。这部影片是由韩寒担任艺术指导，虽说影片有着韩寒所一贯喜爱擅长的小传风格，在忠于奇幻治愈的原著风格的同时，还带着中国的本土化气息。成龙、郝雷、秦昊、陈都灵等人的加盟更是让这部影片惊喜连连。影片讲述了一家名为解忧杂货店的小店，人们只要在晚上把他们的烦恼写在信上，然后丢进投递口，隔天就可以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取得解答信的故事。跨越30年时空，杂货店再次散发出温暖奇异的光芒。好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影片吧。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故事发生在2017年的最后一天，这本来应该是开心的一天，小波心中却充满了一股怒火。彩虹之家要被拆了，这所张妈妈一手建立，给了无数孤儿温暖的家就要成为废墟，在它的上面要建起高楼大厦，而这一切的幕后黑手居然就是从小在彩虹之家长大的张晴美。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绝对不能让他好过，小波愤恨地想着。和小波有着同样想法的还有同在彩虹之家生活的阿杰、彤彤，三个人一拍即合，趁着其他人欢度新年之际，他们偷偷溜进了张晴美的豪宅，乒乒乓乓一阵打砸，还把张晴美的手脚捆了起来，并在张晴美的脸上写下了大大的拆字。随后三个人坐上车溜之大吉， 彤彤还顺手拿走了一把吉他。这下可好，本想着砸坏一些东西恶心张晴美一下，现在成为了入室抢劫。其他人都在热热闹闹地庆祝即将到来的2018年，阿杰、小波和彤彤却紧张地开着车沿着公路疾驰而去。等到油没了，三个人不得不停下车，环顾四周，像是一个偏僻的小镇，只有小巷边的路灯光和远处传来的狗叫声。不远处有一家店，破败的招牌上依稀还是能看出写着无名杂货店。还有2分钟就要到新的一年了，三个人实在没地儿去，只能在这间废弃多年的小店里待一个晚上，明天再做打算。这种老式的卷闸门和门锁难不倒阿杰，三下两下就打开门进了店。说来奇怪，地面上桌子上没有什么灰尘，墙上的日历还是1993年12月31日，挂钟还在整点报时，似乎一直在有人给他上弦。点上蜡烛，三个人总算能坐下来休息一会儿。这时，门口传来铃声，一封信从大门上的投递口丢了进来。这年头，谁还写信呢？三个人纳闷地展开信纸，看到署名是小城音乐人。三个人很惊讶，他们找到杂货店里的一张旧报纸，打算了解一些情况。很快，一则报道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啊！ 无名杂货店，大家都称它为解忧杂货店，因为这里可以咨询烦恼，有烦恼的人可以从前门寄信，第二天会在墙上显示回信，如果有隐私问题，从后门牛奶箱可以拿到回信。 这是1993年，解忧杂货店，就是无名杂货店。 哦，我知道了，这是以前的老信，刚从上面掉下来。 这信这么轻，上面一点灰都没有，怎么可能会是老信？ 那不会是这个人还不知道杂货店已经关门了，以为还可以咨询烦恼，所以刚投进来。 大哥，什么年代了，哪还有人写信啊？你俩别无聊了，赶紧去，明早上出发呢啊！ 小波和彤彤打开信，发现这是一个热爱音乐的小城音乐人，坚持多年却没什么成就，家里压力大，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放弃梦想。三个人决定给他写一封回信。阿杰把信放在后门的牛奶箱里。神奇的事情发生了，1分钟后，小波和彤彤竟然收到了音乐人的回信，他们赶紧跑去问阿杰。 我刚在外面看了一个贴吧公告，说这个杂货铺从0点到明天天亮，什么一夜复活，让以前收到过回信的人再给店主写信。 你还是在哄？ 怎么了，小波？怎么了？这怎么了？掖着，掖着，别动！ 让我省点心，没人跟你抢啊？ 什么意思啊？ 怎么了？ 影子，我进门的时候拦过这个影子，从我们进门到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影子的程度应该有变化才对。 对啊，我刚才出门就一小会儿，真就一小会儿。我出门还看了手机，时间刚过0点，我还有手机坏了呢。 不可能，你出去绝对不止几分钟。 时间变慢。 你不是说你刚才看到一个贴吧告示，里面讲杂货店会复活一夜吗？ 对啊，可是我刚才出去门口连一个人影都没有。 那我们不收到小城音乐人的信了吗？ 难道不是？ 为了给你答疑解惑，我想先了解一下你的情况。最火的电视剧是《新白娘子传奇》，至于雾霾， 他都不知道雾霾是什么。北京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 不是，你说这人不会真活在这个90年代吧？ 我们刚才发现，只要把后门关上，牛奶箱里面的信就会自动消失。所以我觉得，后门是个开关。 什么开关？ 时光通道的开关。 没错，这房间就是时光通道。 彤彤写好了给音乐人的回信，小波关上后门，果不其然，音乐人的回信转眼就又到了。此时的三个人并不知道，他们无意间开启的时光通道，在之后的日子里带着他们走进了一个又一个不同的人生故事，也因此改变了他们自己的命运。第一个故事，就是关于这第一封信的主人，一个小声音乐人的故事。故事正在发生的时间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主人公的名字叫秦朗，他的梦想是做出好的音乐，为此已经在北京奋斗了3年，却没有什么结果。当初和他一起在北京唱歌的朋友都已经小有成就，而他却一事无成。不久前他的父亲做了手术，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只好回了老家。家人想让他接父亲的班，进父亲的单位，可秦朗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心烦意乱的他看到了报纸上关于解忧杂货店的报道，写下了这封信。原本彤彤回给秦朗的信是鼓励他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可一天他们听见了寄信时秦朗为了表达感谢唱给他们听的歌，居然是日后小镇里走出的歌星张维维的成名曲。他们很震惊，想起这首歌背后的故事，他们沉默了。而这时秦朗得到父亲的支持，回到了北京继续追求音乐梦想。3年转瞬即逝，一天秦朗来到了一个叫做彩虹之家的孤儿院，给那里的孩子们演出。他的歌声吸引了一个叫做张维维的小女孩。 你刚才那首歌唱得很好听。 谢谢，那首歌是我自己写的，喜欢吗？ 你写的那首歌有名字吗？ 重生。 重生是在讲你自己的故事吗？ 听得出来。 这有什么难的？ 叫什么名字？ 我叫张维维。如果有天可以让你选择，人生重来活。 是秦朗教会了张维维唱歌，可是一天夜里彩虹之家突然起了大火，秦朗冲进火海救出了张维维，自己却再没能醒来。秦朗也实现了彤彤曾在信里对他的祝福，坚持走自己的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多年后张维维早已成名，在自己的演唱会上，在万人面前，他重新唱起了这首《重生》，怀念着秦朗。这就是小声音乐人秦朗的故事。接下来是解忧爷爷和杰克逊先生的故事。解忧爷爷就是几十年前这家解忧杂货店的店主，一直坚持通过信件帮别人解决烦恼。小林出生在一个家境殷实的家庭，父亲做生意赚了不少钱，他从小就很喜欢迈克尔·杰克逊，痴迷于他的一切。但是他也有烦恼，就悄悄地以杰克逊先生为名给解忧爷爷画了一幅画倾诉。他觉得父母并不关心他，还想着要带他离开这里，他很不情愿，产生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其实他父亲的生意出了很大的问题，欠下了一大笔高利贷，父亲卖掉了他所有的杰克逊光碟，带着他和妈妈远走躲债。在路上小林借着独自去卫生间的机会跑走了，可是他并不知道小林的父母在开车寻找小林的过程中遇到了前来追债的债主，两车在山路上追赶发生了车祸，债主的车掉下悬崖，小林的母亲也不幸遇难。小林的父亲十分绝望，他留下了一封遗书，让大家以为车上有小林一家三口，以此解决儿子的后顾之忧。随后他开车冲下了悬崖，独自逃跑的小林遇到了外出拾废品的彩虹之家的孩子们，被带了回去。为了纪念彩虹之家的创始人张妈妈，这里的孩子都姓张，小林也改名叫张默。第二天解忧爷爷看到了报纸上的报道，以为小林已经死了，他很自责，觉得自己当初不该劝小林要永远和家人待在一起，觉得是自己害了小林。解忧爷爷收拾东西关掉杂货店离开了。半年后 解忧爷爷因为怀念而回到了杂货店里。半夜，墙上的铃铛突然响起，解忧爷爷收到了一封又一封的回信。 我说叔啊，你这大半夜的还不睡啊？这又是寄给你的信啊？我看看，2017年12月31日，这还打印的，这还是？ 这都是未来的信 啊！看到长大后小林的来信，解忧爷爷终于得知小林并没有去世，而是继续好好的活在世上。 来，等着接个信。我这个老头子太可笑了，我总以为给人家回信会给人家带来不幸，唉，其实我哪有这么大的能耐。 别这么说，这不每一个人都是来感谢你的吗？ 我没有帮过任何人，那些带着烦恼来找我的人，他们心里都有答案。如果他们不努力，我写什么都没有用，他们应感谢的是他们自己。 这时又来了一封信。 你说这大半夜的塞一张白纸进来，谁呀？这是 我琢磨琢磨。 有什么好琢磨的？ 解忧爷爷很开心，交给侄子一封信和一块怀表。 嗯，这个给你。 你给我这个干什么呀？ 给你就拿着呗。还有啊，这些未来的信啊，替我好好的保管。 哎呀，叔，你保管这些干什么呀？ 天机不可泄露。 随后解忧爷爷叮嘱侄子要在2018年1月1日发出公告，说解忧杂货店将会复活。解忧爷爷去世了，这一天正是杂货店墙上日历停留着的1993年12月31日。20多年后，当初在孤儿院墙上画画的孩子张默成为了知名画家。他回到过去的小镇，看到酒吧老板收集的旧光碟和旧报纸，才得知当年的真相，心结打开，他不再怪罪父母。第二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事情又回到了2018年的解忧杂货店。阿杰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一旁的小波童童想起他悲苦的身世，也怪不得他脾气暴躁，愤世嫉俗。 我们跟他比起来算幸运多了。 嗯，每次他喝完酒就会说起他的舞女妈，还有数不清的流氓爸，要不是命大逃出来了，可能早就被打死了吧。 门口又传来铃声，一封信投了进来，署名是迷途的汪汪。 迷途的汪汪，不是，名听起来就不靠谱。哎，你能别看了吗？也别回了，不会改变什么，该发生还会发生的。 致解忧杂货店，我是一名舞女，偶尔得志。 听到舞女，阿杰迅速抢过了来信。迷途的汪汪当初意外得知了解忧杂货店的事情，于是决定写信过来。他的家境很差，做舞女虽然收入还行，但是不稳定。他遇到了一个男人，对他很好，也很有钱，答应会帮他开家鞋店。阿杰的回信使他免于被骗。果真没多久，这个男人就在夜总会被抓走了。他再次向解忧杂货店写了信。 您猜的没错，他的确是个骗子，但我却感到更加迷茫。除了做舞女之外，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么赚钱养家。 他信了， 我们帮上他了。 哎，我们帮上他了，你干嘛不高兴啊？ 高兴什么呀，人家更迷茫了。 不是，你们说我们能给他什么指点啊？ 那我哪知道。 那边什么年代？ 93年啊。 93年，快快快去拿几盒笔，快点。其实我和你一样， 这种渣男哪个年代都有，你也别太伤心了。其实我和你一样也很迷茫，但是我想告诉你，无论如何不要去幻想依赖别人，人最终还是要靠自己的。我没有办法告诉你怎样才能实现经济独立，但当舞女肯定不是长久之计。你可能很难想象，在未来很少有人会像我们这样写信了。计算机互联网的普及让世界变得越来越小，社交网络的出现让人们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人们甚至不需要用现金去生活，一个手机就可以解决所有衣食住行的需求。未来20年，中国经济将飞速发展，股票、地产、 IT、 互联网、电子商务，这些行业都会井喷式的蓬勃起来。如果你现在开始努力学习、存钱和投资，越早入门，成功的机会就会越大。 你让你女的后来怎么样了？ 我收到了过去的来信，可是解忧公告是让2017的人去投信。 如果什么？ 如果我们从前慢几些，会不会写到10年前？ 咱们还有时间吗？ 不管有没有时间，我们试试就知道。 爸，妈白雪了，白雪。 这时天却亮了，他们再也收不到解忧爷爷来自1993年的回信了。他们扔硬币决定去留，却无意间发现了椅子下面的信，这正是来自迷途的汪汪的。后来他经过不断的学习、存钱，而后投资，居然成为了一家大公司的老板。同样出身彩虹之家孤儿院的他，决定回馈孤儿院，将孤儿院进行重建。三个人深感内疚，要去找张晴美请求原谅。在门口，他们收到了当初解忧爷爷对于他们寄出的那张白纸的回复。 你什么寄来一张白纸？也许是我老糊涂了，我猜你是不知道自己想问什么。来找我咨询的人呢，通常都有明确的问题，或者说他们手上都会带着自己的地图，大部分情况下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但你只是寄来了一张白纸，这说明你手上没有地图，这的确让人苦恼。不过我想跟你分享的是，在回答了这么多咨询信之后，无凡只是在鼓励一颗已有决定的心而已。白纸的美好在于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描绘你的人生地图，换句话说，你拥有的是无可限量的未来。去描绘自己的地图吧，衷心希望你可以相信自己，无悔地去创造，去燃烧。这是我回答的最后一封信了，谢谢。 听完这些，三人携手前行，走向未来。小波在杂货店门口贴出公告，解忧杂货店重新开张。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国产影片《解忧杂货店》。夜晚的星空下，温暖的路灯，茂盛的大树，门前的牛奶香，营造出一个奇幻的小世界。群山环绕下的杂货店，90年代流行的零食玩具琳琅满目。白天解忧杂货店熙熙攘攘，夜晚却有神秘十足，这使得影片从故事情节到画面布景无一不牢牢吸引着观众的目光。好的，